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，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91集，温竹流说道：“得罪了。”于夫人喝道：“惺惺作态，紫殿游出。”温竹流大手一扬，竟然毫不在意地抓住了紫殿。紫殿化为鞭形时，有灵流附着，灵流威力可大可小，可致命，可移情，全由主人操控。于夫人早已动了杀心，要把这群温狗杀得一个不留，再加上很是忌惮温竹流，因此灵流一上来就是12分的凶猛，却被毫不费力地抓住了。紫殿纵横数年，从未遇到过此种对手。被抓住之后，于夫人竟有了一刹那的凝滞。王灵娇趁机连滚带爬逃了出来，从怀里摸出一只烟花筒，在手里摇了两下，一道火光从筒中冲出，带着锐利至极的尖啸冲破了木窗，在屋外的天空炸开。接着他手忙脚乱地从怀中掏出第二只、第三只，蓬头散发，口里胡乱道：“来，来，都给我过来，所有人都给我过来。”魏无羡忍痛推了江城一把道：“别让他继续发信号。”江城放开魏无羡，劈手一击击向王灵娇。岂知正在此时，温竹流刚好抢身逼近于夫人，似要一掌得手了。江城忙叫道：“阿娘！”他立即弃了王灵娇扑了过去。温竹流头也不回，一掌拍出道：“差得远了。”江城被这一掌击中肩头，当即口吐鲜血。同时王灵娇也把信号烟花都放了出去，灰蓝色的夜空中一片璀璨和锐啸。见江城受伤，于夫人怒吼出声，紫殿的灵光大盛，霎时亮得炫目发白。温竹流被突然爆发的紫殿炸得飞起，撞到了墙上，金珠银珠也从腰间各抽出了一道电光滋滋流转的长鞭，与温竹流缠斗在一处。这二名侍女自小便与于夫人亲厚非常，师从一人，合力出击不容小觑。于夫人得了这空隙，双手一左一右提起暂时动弹不得的江城与魏无羡，冲出了厅堂。教场之上还有不少门生围着，于夫人喝令道：“立即整队武装。”他提着两人冲上码头。莲花坞的码头前总是停泊着七八艘小船，是江家的少年子弟们游湖采莲所用。于夫人把他们扔上船，自己也跳了上去，抓起江城的手助他平息。江城只吐了一口血，伤得并不算太严重，问道：“阿娘，这可该怎么办？”于夫人道：“什么怎么办？你还看不出来吗？他们是有备而来，今日之战不可避免，不久之后就要来一大批温狗了，先走。”魏无羡道：“那师姐呢？师姐前天就去了眉山，要是她回来……”于夫人恶狠狠地道：“你给我闭嘴，都是你这个小害的。”魏无羡只得闭嘴。于夫人取下了右手手指上的紫殿银环，套上了江城的右手食指。江城愕然道：“阿娘，你把紫殿给我干什么？”于夫人道：“给了你的，今后就是你的，紫殿已经对你认过主了。”江城茫然道：“阿娘，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？”于夫人凝视着他的脸，忽然一把搂了过来，在江城头发上亲了两下，抱在怀里喃喃地道：“好孩子。”这一下抱得十分用力，仿佛恨不得把江城变成个小婴儿塞回到他肚子里去，叫谁也伤不到他，谁也不能让他们俩分开。江城从来没有这样被母亲抱过，更别提这样亲过了。他的头埋在母亲胸前，双眼睁得大大的，蒙蒙然不知所措。 于夫人一手抱着江城，一手猛地抓起魏无羡的衣领，似乎想把他活活掐死，咬牙切齿道：你这个死小子，可恨，可恨至极，看看为了你，咱们家遭了什么祸。魏无羡胸口剧烈起伏，无言以对。这次不是强行忍耐或者暗中腹诽了，而是真的无话可说。江城急着追问道：阿娘，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？于夫人一下子撒开手，把他推到了魏无羡身上。于夫人跃上了码头，小船在湖水中微微左右摇晃。江城终于明白了，金珠、银珠、所有的门生，还有云梦江氏历代所有的法宝和船物，都在莲花坞里，一时半会儿无法撤走，之后必然有一场大战。于夫人身为主母，既不能只身退走，又怕亲儿出事，只得私心让他们先逃。心知此去别后凶险无比，江城惊惶万分，他站起身也想跟着下船，紫电却忽然化出电流，一圈电锁将他们二人牢牢捆在了船上，彻底动弹不得。江城道：阿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于夫人道：别大惊小怪的，到了安全的地方他自然会松开，路上遇到有人来犯，紫电也会自动护住你的。别回来了，直接去眉山找你姐姐。说完，于夫人转身指向魏无羡，厉声道：魏婴，你给我听好，好好护着江城，死也要护着他，知道不知道？魏无羡道：于夫人。于夫人怒道：听见没有，别跟我讲其他的废话，我只问你听见没有。魏无羡挣不开紫电，只得重重点头。江城喊道：阿娘，父亲还没回来，有什么事咱们先一起担着不行吗？听江城提起江风眠，于夫人眼睛似乎有一瞬间红了，然而旋即她便高声骂道：不回来就不回来，我离了他难道还不行了吗？骂完挥剑斩断拴住小船的绳子，在船舷上重重踢了一脚。江流水急，风大，再加上这一踢，小船立刻飘出了数丈，打了几个转，平稳而迅速地顺水朝江心驶去。江城惨叫道：娘啊！他一连叫了几十声，然而于夫人和莲花坞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。在小船飘远之后，于夫人便持着长剑，紫衣一闪，退回莲花坞大门里去了。江城、魏无羡两人奋力狂挣，紫电几乎深陷进骨肉之中，依旧纹丝不动。江城喉咙里发出疯子一般的怒嚎，边挣边道：还不断，还不断，断哪，断哪！魏无羡刚刚被紫电抽了十几鞭子，现在还浑身发疼，心知这样是无法挣脱的，徒劳而已。想到江城身上还有伤，忍痛道：江城，你先冷静，于夫人对上那个化丹手不一定输，刚才他不是还牵制住那个温珠流了吗？江城咆哮道：你让我怎么冷静，怎么冷静？就算杀了温珠流，王灵娇那个贱人已经发了信号，万一温狗看到了大举派人来围堵我们家呢？魏无羡也知道根本不可能冷静得下来，可两个人中必须得有一个人清醒，正要继续说话，他忽然眼前一亮，喊道：江叔叔，是江叔叔回来了。果然江面上驶来了另一艘大船，江风眠站在船头，船上还侍立着十几名门生。江风眠正望着莲花坞的方向，衣袍随江风猎猎。江城叫道：父亲，父亲！江风眠也看见了他们，危险讶异之色。一名门生微波水桨， 江丰棉的船只便靠了过来。江丰棉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祈祷：阿成、阿英，你们两个怎么回事？莲花坞这群少年经常玩一些稀奇古怪的游戏，满面血污的趴在水里扮浮尸都是常事儿。因此江丰棉并不能立即确定他们是不是在进行什么新的游戏，并未觉察事态严重。江城却高兴的眼泪都落下来了，又急又慌的道：父亲，父亲，快放开我们。江丰棉道：这是你娘的紫电，紫电认主怕是不肯让我。他说着用手去碰了碰紫电，岂知刚刚碰到，紫电便很是温顺地收了起来，瞬间化为一枚指环，套上了他的一只手指。江丰棉立即怔住了。紫电是于子渊的一品灵气，以于子渊的意愿为第一指令。紫电可以认多位主，但是是有次序的。于夫人为无可争议的第一级主人，他发出的指令是捆住江城直到安全为止，因此江城虽然也是主人，却无法挣脱他的束缚。不知在什么时候，江丰棉被认定成了顺位第二的主人，在他面前紫殿认为是安全的，因此松了吧。可于夫人从未说过他让紫殿也认江丰棉为主了。江城和魏无羡总算分了开来，扑向两边。江丰棉道：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两个怎么会被紫电绑着坐在船里？像是看到了一根救命稻草，江城抓着他道：今天温家的人打到我们家来了，阿娘跟他们起了争执，跟那个化丹手斗起来了，我怕阿娘要吃亏，有人放了信号，待会儿说不定还有更多敌人。父亲，我们快一起回去帮他，快走吧。闻言所有门生都为之动容。江丰棉道：化丹手？江城道：是啊父亲，我们。话音未落，紫光一闪，江城和魏无羡再次被缠住了，两人又以之前的姿势跌坐回船上。江城愣了愣道：父亲。江丰棉道：我回去，你们两个离开，不要调转方向，不要回莲花坞，上岸之后立刻想办法去眉山找你姐姐和外祖母。魏无羡道：江叔叔。震惊过后，江城发疯般地踹着船舷，踹得船身摇晃不止：父亲放开我，放开我。江丰棉道：我回去找三娘子。江城瞪着江丰棉道：我们一起回去找她不行吗？江丰棉定定看着江城，忽然伸手在半空中凝滞了一下，这才缓缓摸了摸江城的头道：阿成，你要好好的。魏无羡道：江叔叔，如果你们出了什么事，他不会好的。江丰棉把目光转到魏无羡身上道：阿英，阿成，你要多看顾。江丰棉又回到了那艘大船上，两船擦肩而过，渐行渐远。江城绝望地大叫道：爹！小船顺水而下，不知过了多久，紫电才松了下来，化为一枚银色的指环戴在江城手上。两个人喊了一路，嗓子早已嘶哑，松绑之后一句话也没说，往回驶去，没有船桨，便用手逆着水流往回滑。于夫人说抽魏无羡的这一顿能让他一个月都好不了，可魏无羡此时却觉得除了被抽过的地方还是火辣辣刺麻麻的疼，行动并无大碍。他们卯着一股濒死般的劲儿，拼命地滑，一个多时辰后终于徒手把船划回了莲花坞。此时已是深夜，莲花坞大门紧闭，大门之外灯火通明， 粼粼的水面上流动着碎裂的月光，还有几十盏做成九瓣帘的大花灯静静地漂浮在码头边。一切都和以往一样，可就是因为和以往都一样，才更让人心中不安到痛苦。魏无羡和江澄远远地滑到湖心便停住了，泊在水中，心脏砰砰狂跳，竟然都不敢靠近码头，不敢冲上岸去看个究竟，看看里面到底是怎样的情形。江澄眼含热泪，双手双腿都在哆嗦。半晌，魏无羡道：“先不要从门进去。”江澄胡乱点了点头，两人悄无声息地把船划到了湖的另一边。那边有一棵老柳树，根在岸边的泥土里，粗壮的树干斜着生长，横在湖面上，柳枝都垂入了水中。以往莲花坞的少年们常常顺着这棵柳树的树干一直走到它的树顶，坐在那里钓鱼。两人把船停在这棵老柳的垂须之后，借着夜色和柳枝的掩护上了岸。魏无羡往常是翻惯了墙的，他拽住江澄低声道：“这边。”江澄现在心里又惊又怕，几乎分不清东西南北，跟着魏无羡贴墙而行，潜伏了一段，悄悄爬上了一处墙头。这处墙头上有一排兽头，窥看十分得宜。从前都是外面的人偷偷攀在墙头看里面的他们，如今却是他们偷偷地窥看里面。魏无羡探头朝里望去，一颗心立刻沉了下来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